猴哥的烦恼。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，小猴哥哥有一个小猴弟弟，要多笨有多笨。小猴哥哥常为笨头呆脑的弟弟叹气，弟弟呀弟弟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变聪明点呢？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，比如小猪要盖房子啦，黄鹂要学五线谱啦，熊猫想学画画啦，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，这个简单嘞，就把房子怎么盖，五线谱怎么识，画上怎样着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。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了，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，熊猫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。有一天，小猴弟弟也出了门，不知干什么去了，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，听着音乐，躺在床上闭目养神。过了些时候，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，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？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，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，黄鹂成了红歌星，熊猫也成了画家，就连他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起诊所，当起医生来。原来他们多笨呀，可现在都成了名人。我呢？我这么聪明，却什么也没干成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。